歡迎大家咧，又翻翻嚟呢一個東流灣道99號嘅現場。咁呢一 part 咧，我哋稱之為咧呢一個地下版。 地下版， 地下版， 好神秘 啊！唔係破解版嚟嘅，唔係終極破解版啊！ 係啦，咁啊呢個最好咧就係靜靜你自己匿埋喺個即係被竇入邊睇啦，咁樣，因為呢啲咧就唔好盡量唔好講出去啦。不過咧講清楚啦，因為其實都係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個人判斷啦，係咪先？ 每一個人都有少少 推測啦。 我哋自己嘅判斷同埋推測啦，係啦。 咁估計咧， 係啦，同呢一個咩無關咧？同阿 Angela 無關啦，同阿小欣無關啦，係啦，同我哋自己有關嘅啫。咁啊，因為咧，我哋都要即係有少少即係用邏輯去推理啫。其實有啲嘢就點解即係呢一單案會咁神怪嘅咧？即係尤其我哋頭先都講到話喺個 lift 度，竟然兩個賊人咧，即係會咁冒險入去咧。即係咁樣去搶人哋嘅鑽戒咧，即係喺咁難嘅情況下，又俾佢搶到喎，跟住咁然之後咧，仲要咧咁兇狠咁樣咧，就係捅人哋八刀咧，就殺人咧，究竟係咪真係好等錢使咧？定係真係還是即係呢一個搶鑽石其實咧，只係一個即係掩飾嚟嘅咧？會唔會有其他目的咧？背後有冇可能咧？ 我自己個人你以為我執嘢走咁樣？其實咧因為呢堆嘢唔需要用你嘅地下版。就我想講咧，就係話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單案唔係我哋表面睇咁樣嘅，一定有一個內情嘅。咁我亦都唔排除 有其他內情 嚟㗎。係啦，我唔排除有人啊，有一啲既得利益者喺單案上邊咧，係去做一個行為出嚟，係用一個打劫的方法去魚目混珠，去擾亂， 即係煙幕嚟嘅， 係啦，煙幕嚟擾亂視線，嚇去咁樣做嘅，因為成單嘢太過多嘢唔合理，係啦，咁當然咧就有啲唔合理講得通嘅，因為阿花家姐一路講住話，點解好咁冒險嘅電梯度咧？咁但如果根據警方嘅資料，電梯劫案咧其實係好多嘅，係啦，所以我又覺得呢個又未必係冒險， 但係嗰啲電梯劫案。係即係通常一對一或者二對一咁噶嘛，你唔會成班人喺個 lift 度，你去打劫其中一個人 但係我亦都要講翻樣嘢，就係你當時唔落手，你就冇機會落手。佢哋只係一個機會嚇。咁如果佢放過咗呢個機會，又下次再報過，只要其中佢兩個匪徒，其中一個匪徒佢有勇氣做呢樣嘢咧，跟住嗰個就會跟㗎 啦。 係啦，冇錯啦嚇。如果嗰個根本帶頭嗰個唔夠膽去做嘅嚇，其他嗰個亦都唔會喐。但係咧問題就唔喺呢度啦，但係因為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係唔係劫案呢一個先至係破案咯，因為大家你拗咗好耐，究竟係咪劫案？我自己個人睇法啊，我聽完呢單案，其實咧好早，其實阿花家姐話咗俾我聽呢單案，我聽完之後，我叮一聲我就話呢一單，我自己個人意見啦，呢一單唔係劫殺嚟嘅，呢一單係買兇殺人嚟嘅， 買兇殺人 係啦，即係喺我自己角度咧買兇殺人，但係我呢個買兇殺人，我堅持咗好耐。我去到昨晚，我自己係對自己有啲質疑，我開始推翻咗自己，因為揾咗好多唔合理。如果真係買兇殺人嚇，有好多唔合理嘅嘢存在。 咁不如我哋先講下呢個買兇殺人嘅版本咧，即係個可能性有幾大啊？好啊。咁我自己就最不安一樣嘢咧，我要俾個表大家睇下先。你33個表，因為咧我哋要睇一睇咧，當日咧阿發仔咧佢咁聲嘶力竭話自己唔喺現場啦，係咪先？咁究竟佢去咗邊咧？你要睇一睇咧佢個口供啦。咁亦都唔好盡信佢口供嚇。你可以聽下佢嘅口供之後咧，我就話俾大家聽。另外一啲人嘅口供同佢吻唔吻合，好嘛？咁其實當日咧3月20號啦，大家見到表入邊啦，佢就話朝頭早咧，其實佢喺度瞓覺嘅。咁佢瞓到好晏，因為佢當時係一個鋁窗嘅師傅咧，就自己接啲生意翻嚟做嘅，就好彈性嘅，即係接到有咪有咯，冇咪瞓覺咯咁樣。咁佢當日咧就因為佢以前同一啲即黑社會人物有來往咯，咁當日有一個咧就係黑社會嘅即係小頭目係嘛，或者小嗰啲叫咩啊，即係小混混啊，就係日叫做 日哥， 日哥唔係，哥係大佬嚟嘅， 日哥係 大佬 啊，東仔係 咧， 咁啊大佬打嚟咧就話喂，我啲尖沙咀咧要開呢個 disco 啊，你幫我整個玻璃啊咁樣，咁。跟住咧，阿發仔就話唔得喎，我瞓緊覺喎，咁你一間再打嚟啦。咁發仔就話當時其實佢唔想再同啲黑社會人物來往㗎。頭先都聽到啦，阿大佬都嫌棄佢咯，即係話，你咁嘅性格唔啱做。咁但係佢因為佢好想揾錢嗰時，咁又冇乜生意，咁所以咧佢就都照接啦咁樣。咁後嚟咧，因為佢阿媽去咗打麻雀啊，咁啊打麻雀之前咧叫佢起身啊。 咁啊，跟住咧佢就起身啦，懶懶閒咁咯。咁啊，依度要留意啦。去到三點幾鐘嘅時候咧，三點幾咧就差唔多係案發嘅之前嘅時間咯。咁咧，佢個朋友咧，呢個阿東仔啦，咁啊東仔咧就係日哥條僆啦，叫做係嘛。咁咧就阿東仔打嚟就話：喂，我哋而家要去一去呢一個 銅鑼灣禮頓中心，係禮頓中心嘅匯豐銀行就交牌費， 交牌費啊！我要同呢一個大佬啊日哥一起去交牌費，咁咧就一陣間不如約你啊喺旺角等啦咁樣。好啦，咁去到四點廿七分嘅時候，廿六分到啦嚇，廿六廿七啦，咁佢就咧call 阿東仔機，因為佢已經瞓醒啦嘛。佢話：喂，頭先你係咪話即係諗住同佢講啦？你咪話去邊度等㗎？咁不如 confirm 啦咁樣。咁所以就有呢個電話記錄喺度咯。咁跟住佢個 friend 就好快回電啦。然之後咧，佢哋就約咗喺花園街嘅新冠茶餐廳咧等嘅。咁而家冇嘅呢間嘢。咁後嚟佢聲稱自己咧就坐的士去咗旺角啦。然之後咧就同阿日哥啊、東仔啊，同埋一個叫肥仔德嘅人咧，喺茶餐廳嗰度咧就見面嘅。咁跟住交俾阿齋藤啦。佢之後點咧？ 好啦，咁跟住咧喺佢哋嘅言談啊、食飯嗰陣時咧，就即係當然就都係閒話家常嘅啫。咁跟住去到六點啦，咁阿發仔、阿東仔、日哥仲加多一個人叫阿旭，同埋有個嘅 can 嘅人咧就 join 埋佢哋呢個 party 裏邊，係啦，咁就即係都係即係傾完之後就突然間就分開兩架車，分別用兩架車，就去呢個紅磡嘅富麗亞海鮮酒家嗰度食晚飯，第一餐嘅晚飯。 係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過咗呢個夜晚八點嘅時候咧，就阿旭咧就提議就去大埔，咁去大埔係一個叫做二手車場嗰度咧，就想睇一睇啊二手車。 係，我哋一路 hold 住張相，唔好意思。係嚇，頭先你漏咗一樣嘢喎，其實佢哋係去咗洗車噶嘛之前。 啊，先前 阿東仔、阿東啊同埋阿日嗰啲。 嗱，其實我想講翻未洗車之前先。係。咁其實阿東仔同日哥基本上咧喺 call 緊佢嘅時候咧，佢哋喺沙田出發，途經呢個黃大仙，跟住先去到銅鑼灣。喺銅鑼灣交報稱交完牌費之後，就去咗呢個五點半。大約五點半就去旺角嘅旺角警署附近嘅洗車屋度洗車嘅， 先至同佢匯合， 先至再搭的士去新冠茶餐廳揾佢 食嘢，都唔使搭的士啦。如果去嗰度附近行去啫， 啊，應該係啦嚇。 咁跟住好啦，到夜晚嘅時候，因為咧就去咗大埔嗰度就一個車房嗰度啦。係咁啊，發仔就話同個 friend 就坐喺個車度咧，就因為另外嗰啲人就喺度賭錢，咁佢就等咯。咁等到咁上下咧。佢就話去咗荔枝角咧一間有秋字嘅飯店食飯，佢唔記得秋咩啦。我唔知係咪春夏秋冬啦嗰時有個。 咦？好似係啊！你講下講下。 佢自己唔記得咗啦。咁後嚟咧，呢一個最神奇嘅地咧，咁佢夜晚咧就同呢幾個人咧就走咗去咧佐敦咧呢個叫海濱芬蘭肉嗰度咧揼骨喎咁樣。咁啊記唔記得我哋嗰個案發大廈叫咩名？ 海濱大廈咯， 就叫海濱大廈喎。咁佢自己都覺得，邊有咁鬼死邪啊，大佬真係。 又海濱。 咪係咯，咁跟住咧，好啦，阿日哥咧就話咧，喂，不如咧，阿發仔啊，不如你幫我搞一啲外圍碼啦，咁樣，我等人用咁樣，你可唔可以聽日幫我啊，咁樣咯。 即係其實有個更好笑嘅地方喎。 下一張啊，唔該。 你叫人頂替更做外圍碼嘅原因，竟然係因為嗱。即係阿日哥同阿東咁樣講嘅， 係， 喂，唔係同阿發咁講，喂，阿發，你呢期啲女槍又冇乜 job 做，係咪先？嗱，啱阿東又手緊行為，嗱，我啊咁啱等人使，嗱，點解手行為？條僆其中一條僆手行為，佢咁多僆下邊點解硬係要揾你阿發去幫手咧？ 嗯， 嗱呢個好怪嘅呢單嘢，第一係 啦，有其他人嘅其實。 其實喺佢嗰個團隊裏面仲有一個叫阿旭，仲有一個叫阿 Ken， 仲有一個叫肥仔德。係。即係有團隊裏面點解你硬係會揾呢個嘅咧？首先我真係我覺得好搞笑。 會唔會因為佢即係佢覺得佢唔會周圍講咧？因為佢係一個好乖啊，同埋即係唔識得出古惑嗰啲人咯。 但你諗翻轉頭喎，先前阿日哥曾經講過：，喂，你咁嘅性格，你啱鬼做出嚟行咩線？ 嗰個事後嘅，嗰個 事後啦。 不過其實事後咧，阿發仔都有俾阿日哥鬧嘅，話你好鬼死蠢啊，咁樣。 啊，呢個後話，呢個後話，後話仲有個好咁跟住好啦，就即係氹咗啦，氹咗落搭啦。 係啦，咁佢跟住凌晨咯，去到 嗱，其實中間仲有啲時間可以講一講嘅。咁其實咧，日間即係其實喺呢個星期六啊凌晨兩點咧，就出現多一個角色，就係阿東個大佬，即係親生大佬叫吳威榮， 加入埋 呢個 party。咁跟住咧就一齊就去即係又係飲飲食食啦。OK， 咁 不斷食嘢，其實佢哋嗰兩日不斷食嘢， 食嘢飲嘢食嘢飲嘢好多餐。OK， 唔好講呢 part 住，好啦。咁跟住到嗰日嘅凌晨兩點之後咧，阿日哥就同阿發講：喂，你還掂我還掂我竇口喺元朗嘅，咁你不如唔好翻屋企啦，我車你去我竇口，你快曬一晚，你曬一晚啦，即係快一晚啦。OK， 咁跟住你第二朝你咪幫我做嘢咯。好啦，咁跟住到第二日嘅差唔多跑馬時間啦，就朝頭早 星期六啦，因為係 星期六。朝頭早十一點咧，咁就喺元朗大排檔食個 lunch。咁食完個 lunch 之後咧，就阿旭咧，即係阿旭就出現翻。點解阿旭會出現翻？原來呢個外圍馬嘅檔口嘅兩個主持咧，就係阿日哥同埋阿旭。所以阿發仔咧去到就見到呢兩個人出現啦。 好啦，咁我哋 skip 咗佢咧，即係日頭咧，佢哋去搞完個外圍馬啦，發仔嚇。咁係佢第一次搞嘅啫。咁佢後屘同我講咧，佢就話佢都唔係好想做呢啲嘢。咁但係即係佢都知道非法，但係因為佢話當時佢都冇乜錢啊，咁佢就諗住賺少少外快。咁自己即係貪心之下咧，就即係應承咗接呢個 job 咯。咁跟住咧，好啦，咁啊繼續我哋睇一睇啦。佢搞完呢個外圍馬之後咧，好啦，咁啊贏阿日哥咧就贏咗錢，就醒咗幾千蚊啊！ 最好笑啊！贏35,000， 跟住 就俾3,500佢。阿發咧就俾翻500蚊阿東，就做嗰個玻璃嗰個裝即係裝置費。 因為佢之前幫我出咗錢。 喂，但係好搞笑。你又鬧佢話咩蠢，又鬧佢成，但 係出糧俾佢嘅。 但後屘講句啊，喂，其實你都黃到我，我贏三萬，係咪好係咪好咩咧？真係好反轉啊！啲説話又係。 咁啊，跟住咧，然之後阿日哥咧就即係車咗佢哋咧，就係去食嘢啦，又去咗旺角食維先嗰度食晚飯。咁然之後咧，食完晚飯唔知過咗冇幾耐咧，又去飲 宵夜。 就去咗亞街老街咧嗰、那個 金馬餐廳。 金馬餐廳我都成日去嘅嗰陣時，咁咧就去嗰度咧就飲嘢喎。咁飲嘢期間阿發仔就打電話俾佢一個做侍應嘅朋友叫阿方，唔係女朋友嚟嘅， 係 知己嚟嘅阿 friend。咁就話：喂，係咪你想去唱 K 啊？我哋一間不如唱 K 啦咁樣。咁跟住但可惜阿方咧後屘就話我都係唔去啦，咁樣就冇去咯。咁然之後咧，咁佢因為已經食到咁夜啦，一兩點啦，咁佢咪？跟住又去食嘢喎，又去咗九龍城嘅元六壽司，點解係咁食嘢嘅咧？ 但我真係諗唔明，嗰陣時元六開咁夜嘅。 係啊，佢哋話開到凌晨。 哇！ 即係有人去過啦。 真係 unbelievable 啊！突然間覺得。 係啊，佢話咁開到凌晨，咁佢就去咗元六壽司，就又係同呢班人食嘢啦。咁食到咁上下，差唔多兩點啦，咁佢咪搭的士翻屋企啦？就喺樓下咧，俾差人捉咗噶。 唔係，係上到樓先至發喺屋企七樓屋企門口有 等佢， 有三個差人等佢，跟住後屘。正式將佢話即係 announce 佢拘捕嘅時候咧，就會另外有多四個差人喺後邊出現，跟住就跟住入屋，跟住入屋。 話説咧，捕咗佢一日㗎啦，因為點解啊？有人認到你啊嘛。 但我就想問，你捕咗佢一日，咁你又點知佢唔喺屋企咧？有冇拍過門咧？我好想問呢個問題，就話咧嗱，我哋走上去， 媽咪冇話拍過門。 嗱，係咯，冇提過嗱，我哋走上去諗住拉人，我揾到個地址啦。而家阿齋藤而家係疑犯，我去到齋藤屋企，我都拍門啦，係啦，齋藤喺度咪拉咯，係啊，齋藤唔喺度咁啊點啊？ 咁咪問阿老婆啊，齋藤佢喺邊咯？ 係啦，冇錯，但係佢哋喺度捕佢噶，佢哋知道佢唔喺屋企嘅，點解咧？ 真 係呢個就係我其中諗咗一個問題啦。 係咯，發仔媽咪冇話有人揾， 冇人話揾過佢啊嘛！ 一嚟就已經有人衝入嚟。 但係記住啊，佢係凌晨兩點鐘拉佢，即係證明真係捕佢噶。點解你知道佢唔喺屋企一路捕佢咧？佢憑乜嘢知道佢唔喺屋企？ 我又冇諗過呢點喎。 啊！你仲要 呢樣嘢咧？ 你仲要帶隊有七個人嘅 total。 但我依然最不安咧，就係頭先我哋睇翻第一張，唔該佢3月20號咧，佢咪話佢兩個朋友咧喺呢個三點嘅時候同佢講話要去銅鑼灣交牌揮。但係唔係發仔作出嚟嘅，因為咧事後咧，依兩個朋友咧係俾警察咧帶過翻警署咧落口供嘅。不過已經係好耐之後啦，因為發仔已經俾人拉咗好耐。呢兩個人咧親口承認啦，佢當時真係去銅鑼灣嗰度交牌費，仲係禮頓中心添。 贏匯豐。 匯豐都幾近時代廣場啊！ 行路好好快㗎。 咁嗰兩姊妹就嗰日喺時代廣場買， 又報稱話即係去時代廣場洗機之前有去過禮頓中心行過下街。 咁樣， 嗰兩姊妹有講緊， 真係巧合啦。咁然之後咧就仲要咧， 啱啱四點鐘就喺銅鑼灣嗰度啦，唔知做乜啦，交完牌費啊 ，OK， 咁然之後咧佢就揸車翻去旺角啊嘛，咁又咁啱攞個車去洗喎，真係又咁巧嘅。 其實依個我 question 就係點解喺旺角唔係去長沙灣度交牌費咯？ 我唔知啊，因為佢話匯豐 銅鑼灣交牌費咧， 銅鑼灣佢話有間匯豐唔知點樣，我唔知點解要去嗰度交。 我其實依一個我就唔明嘅地方，因為 車嗰啲牌費嚟嘅。 唔係啊，咁我都係去長沙灣嗰度。 我唔知九八年情況喎，呢個 都應該喺嗰度噶，深水埗嗰長沙。 咁阿 friend 講咗點好好㗎。係。你既然你本身個起點係沙田，咁正路啊，咁梗係去黃喺呢個長沙灣， 係啊， 就好過去過海咁遠，仲要喺黃曾經途經過黃大仙，你搞乜嘢呢？ 係啊。即係依一個係我唔明嘅地方咯。 係啦，點解永遠係最直接嘅嘢你唔去用？ 咁通常咁嘅，要問翻個鬼故王啦。即係如果嗱，好似大角咀呢單碎尸案咧，咪一直話有個神秘人腳健嘅。 係啊，冇錯。 咁都係大家成日都話喂，好可疑喎，呢個人係咪有份參與命案咧？即係有冇可能咧？但係似乎警方都冇乜點樣去追查呢個人。 問題就係手上面揸幾多料啦？如果手上面嘅料已經夠嘅話咧，警方嘅做法就唔會節外生枝。 係。 係啦，盡量就話揸住手上面嘅料夠做就做啦。好似大家阿法仔嘅口供講過啦，就話佢認咗呢一單之後咧，警察俾咗幾單呢一個行劫案去簽名嘅，嚇，即係話咧唔關佢事嘅。因為咧，當時幫板就話，誒，淨係呢單都夠做死佢㗎啦，係啦，其他嗰啲你簽翻啦，呢啲你簽名話唔關我事， 話使唔使扣 簽名話唔關我事，其實咧，佢當其時準備咗一扎嘢俾埋佢簽。 呢啲我都聽過， 所以 唔爭在啦，成日都認曬佢啦咁樣。 但係如果佢揸住證據已經夠咁計咧，佢就唔需要再揾埋其他人㗎啦。我覺得你揾多個人出嚟咧，可能咧明明可以落差全都落唔到。 係啊，同埋佢會做好多好多嘢咯，要 係啊， 係啊，所以大家都可能會質疑，喂，咁明明有個咁可疑嘅阿健，點解你唔會查嘅？點解冇人講佢呢個阿健係做乜嘢，或者喺邊度出現過？有冇不在場證據咧？冇人理嘅咧。咁原來就係咁樣。 其實仲有好多嘢冇查嘅，你諗下。 太多啦。 係啦，你諗下指模嗰度又未曾搞掂曬 ，DNA 又未搞掂曬，跌咗嗰副眼鏡究竟係邊個又唔揾嚇？佢同黨又唔再追尋。咁呢啲其實佢都冇再跟過，原因就好簡單，因為呢啲嘢我再揾就阻住個破案。 但係我翻嚟你講咧，謝華有點，我想提出同黨其實當日一肥一瘦嘅賊人 A， 如果報稱話就係阿法嘅身形嘅話，咁其實賊人 B 其實有一個幾大嘅可能性會係， 即係佢肥肥地係咪？ 瘦瘦地嗰、那個。 瘦瘦地嗰、那個 OK， 賊人 B。 賊人 B、 okay? 有可能或有理由相信會係阿東仔日哥五人組裏面嘅其中之一個。 嗯，哇！你已經好似有啲諗法咯，係嘛？ 因為其實因為其實咧，首先我哋喺頭嗰三 part 講佢所有嘅證供全部係被引導啦，有理由相信係被逼而成嘅證供，甚至有一啲係因為佢被精神折磨得太耐而幻想嘅一啲證物嘅位置，甚至一啲人證啦。所以有理由相信就係其實係咪喺同黨嗰方面應該係有啲係遺漏咗咧？ 我唔知道呢班人會唔會係有可能有關咧，但係我覺得最即係離譜就係佢哋冇去再追查咯。 其實必須要再追查，因為呢一班人好話唔好聽就係證明到阿法仔喺呢48小時之內嘅行蹤嘅一班人，即係甚或就算點解亦都曾經出現咗一個呢一班人以外嘅一句嘅方嘅女仔，點解唔再去揾阿方上去問？ 有阿方有上去問㗎啦，咁點解你會唔知咧？因為其實警方咧就有一個叫做 unused materials 嘅一個box 嘅，咁嗰度咧就會收埋啦一啲嘅即係證供咧，就係佢冇攞上庭嘅，即係佢係揀佢會揀一啲佢即係有利佢嘅證供咧，即係攞上庭嘅，咁冇利嗰啲要攞嚟做乜嘢啫 ？OK， 咁就算你寫得突咗嘅話，咁點解？ 或者冇需要，佢冇覺得冇需要咪 ？OK， 你當阿方飛歐咗。咁阿東仔同日哥嗰啲咧， 佢哋全部人咧都有去警署做口供嘅。咁但譬如我都睇到其中一個口供咧，就譬如另外一個人啦，一齊同佢哋相處過嘅。 舉例啦，咁嗰個人話：，我唔識佢哋嘅喎，我唔知喎，我冇去過喎，咁樣，哦，得㗎啦，咁唔該曬你啦，咁樣，即係可能會係咁。唔係 因為點解咧？因為阿東嘅哥佢哋都係做緊啲非法嘢，你做緊外圍碼嚇，佢當然講少啲嘢好啦，大佬，我點知你呢單嘢會累埋我啫？ 係啊， 嚇，咁或者 我一日買，我一日買都收30多萬啦，係咪先？你搞一搞我點算？ 咁同埋佢哋嘅口供咧都幫唔到法仔，因為佢見佢嘅時候都係案發之外嘅時間嚟㗎嘛。 但係反來咧，我反來我想問。一樣嘢咧，喺你抄，即係你攞咗個花佬出嚟睇噶嘛？嗰、那個侮辱物資嗰、那個，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就係、是，警察做嘢通常咧，第一樣嘢查咧就係、是、查身邊嘅人，係啦，咁樣通常咧案件都係咁樣查法嘅，有冇查過咧？ 例如乜嘢咧？ 電話記錄係咯， 電話記錄咩電話記錄？ 例如佢死者屋企人嘅電話記錄， 冇聽過， 冇聽過， 冇聽過， 係啦，點解唔查咧？其實呢啲嘢都係應該要查， 因為佢唔覺得係有咩可疑，咪唔查咯。因為佢純粹覺得就係一個普通嘅劫殺案咯。係， 即係佢好單向用劫殺案方面去諗咯，係啦。但係其實都正常都應該要查一查佢哋通話記錄，全家人嘅通話記錄。 頭先我哋如果講咧，即係話有機會，譬如話呢一班咁啱同阿法仔喺呢個時候相處得咁頻密嘅人咧，如果佢哋有啲可疑嘅話，或者咁啱又去銅鑼灣，亦都係太巧合嘅話咧，咁假如咧係佢哋即係安排一個叫替死鬼嘅角色俾法仔嘅話咧，咁點解要咁做咧？啊，咁係即係點解要揾一個咁嘅替死鬼？同埋點解咁啱即係阿妹妹喺咁多個證人嘅即係呢個口供嘅唔係呢個 sorry 呢個證人嘅相簿裏面啦，係會點解會咁啱認到個法仔出嚟咧？即係冇佢哋唔會知道呢班人其實係揾佢做替死鬼噶嘛？係嘛？即係兩件事嚟㗎嘛？咁佢點會咁啱又揀到法仔出嚟咧？ 所以就因為呢個 point 令到我諗起呢單嘢唔係劫殺，係買兇殺人咯，係早有安排嘅咯。但係一路我堅持到去到琴晚，我改變咗，就係話我唔係改變咗呢單非劫殺。我覺得就算呢單真係買兇殺人啦，法呢個阿東同埋阿日咧，可能真係咁巧係啦，就俾大家誤會咗。我話自己有乜諗啊？其實完全唔關佢事，巧合嚟啫。係買兇殺人，但係唔同阿法仔同埋同阿東同阿日係冇關係。 但係你有冇諗過會係嗰五人組裏面嘅其中之另外三個咧？ 呢、這個就係我 point 啦，我就覺得咧， 即係未必 係 阿東同阿日咯。未必係東， 因為嗰五人組裏面仲有一個腳喐，有個腳 can， 有個肥仔得， 都更加冇可能。點解咧？第一樣嘢，如果我要做一單買兇殺人一單咁大嘢咧？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冇理由俾五個人知嘅。 即是學你話齋一個可能性，就係會係隔幾重嘅橫手，即係逐啲講佢啱啱。 好啦，第一樣嘢就咁樣。第二點嚟講就話，如果我要做買兇殺人咁計咧，我唔會無端端纏住阿法仔一個已經俾警察有機會去拉嘅人一個你準備要做替死鬼嘅人咧所有人露曬面俾佢睇。如果萬一現場有啲嘢影到，例如阿齋藤咧其中一個劫匪係啦，影到你，而我亦都見。到嚟，我係法仔啊！喺呢一日裏邊，我曾經同佢相處過。你阿法仔一睇，喂，你哋影到嗰個人同我琴日見嗰個人阿旭或者阿 Ken 係同一個人咯。咁咪阿法仔就有顧惑啦，成單嘢。我點會俾一個有份去行兇嘅人俾阿法仔見咧？係唔會嘅。即係如果我係呢個組織啊，嚇！仲有一樣嘢，我都研究過，如果要做到呢一個咁精密嘅架喎，揾一個替死鬼去做，揾一個替死鬼，一定係有 plan A、plan B、plan C 咁樣做。點解咧？一定唔係求其做嘅，就係話，首先我要俾咗張相，俾咗張相，佢屋企人睇咗先，等佢認人認呢個啊。OK 啦，但係個問題而家就嚟到呢度啦，我俾相佢。我是無需要找替死鬼的，如果我做得乾淨利落，那我是不需要替死鬼的，我只是預咗自己萬一有機會失手我才要找個替死鬼的嘛。 他說認不到就得了，去到 是啊， 即是 認不到搞定了，何必節外生枝，不要計冤不冤枉一個人，我當這班人沒有人性的，不要計冤不冤枉這個人，他們無需要節外生枝搞多一件事出來，一查查一下，喂，還要我認識法仔的，查查查到來我那裡怎麼辦？ 索性說認不到， 索性認不到算數啦，是嗎？好了，如果要做到真的我要教法仔，是得一個原因，就是可能因為跌了一個副眼鏡，他怕那副眼鏡有線索流了出來，就臨時要想一個替死鬼，一想就想到法仔，但是這件事還有一個可能性才做到，我差館裏面一定要有內鬼， 是啊， 因為我已經沒有時間給張照片 受害者的家人看、我怎樣給他看、事發了一段時間， 即你意思是法仔那張照片被認出是有某一些人或某一個人去誘導阿妹去認出這張照片的那個人，其實可能是一個無差別性去選一個， 是的，沒錯了。 但是阿舉哥，你說如果臨時找法仔去做替死鬼，我又覺得難，因為如果假設我們如果是這個假設性成立的話，當天早上其實日哥已經打給法仔了嘛， 是啊，還有啊， 如果你覺得是有鋪排，他早上已經有鋪排了， 是啊，所以我覺得是如果是的話，我就不會約阿法仔四點半咯。如果是諗住揾佢做替死鬼，我直情約佢四點鐘已經出咗嚟。令到佢連嗰少少證據留喺屋企嘅證據都冇。係。我點解四點半之後先約佢咧？ 係啊。 我約咗佢，我可以遲到嘅啫嘛。係。係啊，總之我一定要誘騙咗你離開。 sorry， 佢唔係四點半約佢出去，佢係四點半同佢通 電話啊嘛。但如果係我意思之，如果係有組織嚟，係諗住揾做替死鬼咧，我直情約佢四點鐘或者三點半。等佢嗰段時間真係真空咗，係啦，冇辦法證明到佢喺邊度，就最好噶啦。咁所以成件事，我又覺得 解唔通， 解唔通就話，就算真係馬空殺人，但未必係阿東同阿日做，係巧合，全部都係巧合嗰啲。 不過你話如果有人係即係想夾埋一啲即係匪徒，即係去奪走即係自己親人嘅性命咧，咁嗰個人佢都幾冒險喎，自己都喺個現場嘅喎。即如果自己都傷埋嘅喎，咁係咪即係好冒險咧？咁樣即係有時你刀劍無情嘅時候，亂咁篤，喂，真係可能嚇、即係唔係細傷嘅喎，可能真係分鐘有性命危險嘅喎。即係咪要去到咁咧？即係其實係咪應該都仲有可以有其他方法去達到同一目的咧？咁樣，呢個係值得質疑咯，係咪？咁不如阿 friend 又講下，即係我見你都好似啊，去搜集嗰啲有啲咩睇法咧？ 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有少少同鬼故王有少少 opposite 嘅，就係話我自己覺得可嗱，即係我自己覺得可能係佢有批人啦，就已經係即係成日有個 plan 啦。我未必係阿東或者阿日啦，但係我可能我覺得係正如阿鬼故王話齋，可能我自己有個 theory 就係話佢個妹咧晨早係應該有人俾個幅相去睇，所以佢可以喺嗰一千張相裏頭咧就認得出個人。因為講真嗰句，我今日做我依家做咗實驗就係話。我哋去睇嗰、那個謝俊奇嗰、那個， 你話認唔到啲律師係嘛？成日見到佢哋 律師有五個人，我去咗三，即係兩堂啦，差唔多成即係每一堂我當去兩粒鐘啦。我用咗四粒鐘時間，我先認得一個律，即係一個律師個樣。 唔係咁，每個人嘅觀察力唔同啦，同埋你嗰時你即係因為你可能瞌著覺啦，或者係你都冇乜興趣。 但係佢見過幾分鐘嘅啫喎，同埋側邊嘅，即係如果睇翻，如果我 WiFi 帶啦，睇翻上次東頭啦，係啦。咁其實佢一路係嗰陣時庭上面啲人質疑佢話：喂，隻頭側邊嘅啫喎，又冇睇到正面喎，所以更加嚟講就話佢根本冇睇到佢棚牙係唔係。即係佢係啦，係咪咁啦？咁樣，所以我係覺得，即係我同埋我嗰幾個疑點啦，即係我之前都 point out 過啦。嗰、那個 lift 唔係咁容易開到道門，咁點解可以個妹後屘話佢用咩啊？佢用膊頭頂一頂可以頂到咧？因為你其實睇翻嗰套嗰段片，其實講真嗰句，一個正常人我都要掹開個閘再踢到門先出到去嘅。 即係佢啲口供其實咧就有啲漏洞喺度嘅。咁就係究竟係咪即係慌亂之間即係亂咁噏嘅時候，即係講啲嘢就令人哋有啲質疑咧？或者成件事即係純粹會唔會真係一個即係可能對佢嚟講都係一個真係悲劇，完全咧就係冇牽涉在內咧？咁啊都仲有好多幻想空間咯，即係但係。我就始終覺得你話暗啱三點幾有人去銅鑼灣嗰度交牌費咧，我自己就覺得好不安嘅呢件事。即係如果真係咁巧合嘅，都真係咪整定嘅呢啲？咁同埋即係點解警方你就係唔去再查清楚咧？你見到有個人同呢個法仔一齊，又咁啱喺個時間去銅鑼灣交牌費，你都可以唔再深入調查嘅。即係你應係咪都再查多啲嘢，睇下有冇一個 B 軍喺度啊？起碼係咪 其實唔止呢個點啊，即係學下就阿 friend 話齋，你就算電阿妹話電低開門，同我另外一個賊嘅肉搏嘅情況，好多嘢都唔合理噶嘛。即係我哋正話都講過，譬如話當一個人揸住對方把刀。 的時候，你怎樣去用個膊頭去開啟一部機械式升降機的門呢？其實始終都是鄭華都有個結論，就是一定要開個閘才可以用個膊頭拱開道門，跟住先至會演變成為在這個三樓 A 室門口阿媽會再出嚟有所衝突的場面的嘛。如果你不開咗嗰個閘門，你不開咗呢門嘅所有嘅裏邊有一個群獸鬥， 係啊。 甚至如果咁樣嘅打劫之下，其實你話成唔成功呢，我覺得真係未知之數。即甚至可能係，如果最不幸嘅結局就係話二對三，三個死曬，另外嗰兩個就好私然嘅搭 lift 走。同埋我強調一樣嘢就係，1998年 lift 係未有閉路電視嘅，成棟大嘅閉路電視只係得百德新街前門有看更個位先有閉路電視。所有閉路電視幾時裝，真係要裝曬係要2003年。 系， 系啦。 咁另外海興大廈有冇閉路電視？ 海興大廈係冇閉路電視， 都冇嘅。 嚇，好舊嘅，好舊嘅唐樓嚟嘅。 嚇，更加冇閉路電視，更加冇 人，更加冇人認到佢咯，即係冇人見過發仔呢個人喺嗰個時候喺呢度。 幾點鐘出入啦？ 出入係啦，咁冇用嘅，就算佢見到佢落樓都冇用㗎，佢係四點半後先落樓啊嘛。 四點半後，但係冇，如果四點半前冇見佢離開過。海興大廈已經證明到啊，佢當時仲喺樓上啊嘛，係啊，但係呢個案發咧冇辦法。 但係好似想請問一件事，海興大廈咪都係幾四通八達嘅本身都？ 都係嘅，有係啊，冇錯，非常之四通八達。 咁亦都可能有樣嘢就係，如果佢唔係又係唔係喺正門出街，而喺其他門口出街，有人發現佢， 亦都發現唔到，唔可以做一個。有力證據， 即係咁，其實咧呢單案咧，即係都有好多人咧曾經即係好努力去幫佢啦。咁包括阿翁盈晶啊，譬如阿梁耀忠啊呢啲咁樣，即係雲海啊咁都有即係參與啊，即係一齊探下監啊咁樣去即係了解啦，了解多啲呢件事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即係曾經揾過一位即係義務律師幫手啦。咁佢好年青嘅，即係三十歲都唔夠嘅一個男嘅律師。咁啊佢嗰陣時咧，今日啊呢個律師啦就叫 Henry 啦。咁佢個師傅咧就係伍兆榮啦。咁伍兆榮咧就曾經。是幫周淑生，即是我哋案件我曾經講過的梅子林嗰單案，就是幫佢翻案的，因為香港其實很少案是可以翻案，因為你真係有一些新證供或者新觀點你才可以打嘅。咁嗰時咧，佢個師傅咧就想幫周淑生翻案啦，咁但係最後咧都係即係陰溝女翻船啦，總之最後係唔成功嘅。咁啊當時 Henry 咧就覺得啊都幾巧喎，咁啱我師傅唔成功啦，咁我好似為佢延續一個一件事咁樣，即係喺香港即係有好難有一單冤案或者翻案係成功嘅。咁所以咧佢就嗰陣時都希望即係參與一下，同埋佢都好正義啦。咁但係咧，佢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咧，佢揸住嚿綿羊仔出嚟 ，OK， 咁啊傾下呢單嘢啦。咁後嚟咧，即係過咗一兩年，一年到啦，咁佢就喺告示打度咧就撞車身亡。咁啊，我覺得就因為之前其實佢突然間又有一晚就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嘅，即係佢就話覺得呢單案咧我唔知佢係點解會咁講啦。佢就話呢單案咧，佢覺得係即係神同魔嘅一個大戰嚟嘅。即係神魔大戰啊！覺得係啦，即係突然間講一啲咁嘅説話。 唔知啊，但我想講多樣嘢咧。當日阿律師喺告示打度身亡嗰個位咧，其實同案發嘅海濱大廈係其實係好近。 係啊係啊。 基本上如果是在呢個 B、C 單位露台望出去咧，就真係望到佢架車炒咗嗰個位 置。係。咁所以依單案其實真係好邪。 好邪。 你講開嗰個邪同埋巧合，上個禮拜禮拜三嗰日咪講過話賣個關子先，就係認人嗰度咧，認相啊，十二點鐘認到，跟住暈咗嗰度咧， 係咯， 係啦。就是我自己想講咧， 你查到啲嘢啊？ 唔係查到嘢，因為咧當日咧，其實我哋只不過都係想講呢個所謂叫做假設啦，假設呢單係即係買空殺人啦，係啦。咁呢一場戲要係特登要安排做出嚟嘅，係啦，令到更加可以講得通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我會認到你人咧？其實係屋企人報夢話俾我聽嘅， 係因為鬼人唔會講大話嘅， 係唔係話鬼唔會講大話？因為佢如果到俾人執嗰陣時候，你點解會認得咧？你點解會認得咧？咁短時間，咁佢特登做到呢件嘢咁神化出嚟咯？嗱，呢個係純粹個人嘅推測， 即係加入啲神鬼元素。 係啦，冇錯啦， 即係令到佢增加佢個說服力。 但係我仍然覺得堅持係阿妹，因為捱咗一日嘅即係喪親之痛啊，又冇食飯，又冇飲嘢，唔開心，血糖低，所以咁啱累嘅啫 嚇。好啦，咁啊，依家我其實總之咧，仲有好多嘢咧就解釋唔到啦，同埋即係太多巧合啦，又太多即係好邪嘅事發生過。咁嚟緊啊，希望即係。 有一些新的轉機，即起碼大家都起碼想知道個真相， 希望有機會真相大 白。即當然我們不會只聽法仔講，咁都睇下其他嘅一啲證據，咁希望有其他證據，同埋都希望真係即更加了解呢單案嘅人，或者知道少少內情嘅人咧，盡快同我哋聯絡，係嘛？即等阿法仔咧都即有一個希望啦。咁佢自己能唔能夠即係擺脱呢個厄運咧？咁啊，睇佢自己運數咯。嗯，係咪？咁啊，同埋我都相信有公義嘅。係咪啊？今日我哋都諗住謝春琪行出嚟嘅時候，第一句就話：我係好相信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香港咧係有呢一個公義嘅咁樣。 冇啦，佢已經受咗兩年嘅牢獄之苦，佢都想匿埋㗎啦。 一上的士就匿埋咗，跟住乜都冇講。 食緊香腸啦，而家可能。係啦。OK， 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收睇，我哋咧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